又到月尾了，大家交了月费未呢？未交的话，请大家到 myradio.hk 的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，经 PayPal 支持我们，又或者直接经 PayMe 转数快缴交月费，亦都可以亲临到普罗政治学院交付月费。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。 但是讲到即是叫资深呢，咁要你睇費利嚟咧，更加資深啦。即係費利嚟嘅就係、是，喂，你睇首輪嘅，咁我都未到嗰個階段啦。 係啊， 我都未到睇費利嚟嘅首。 唔係都有，都佢譬如係咩 Ginger and 即係嗰佢都即係佢 啦。 Ginger and Fred 有咩有個典故嘅呢、這個？就點解咧？就因為咧，佢係紀念呢個費利亞士提噶嘛，同埋呢個邊個？Ginger 就係 嗰個 真扎羅莎士 係啦，就 Jean Rogers 係 嘛，Jean Rogers 嗰個女演員啦，即係佢兩個跳舞都好叻嘅咁樣。Anyway 咧就即係費利尼咧，對於我哋呢行嚟講咧就好重要嘅，因為咧佢係第一個拍嗰個狗仔隊 Paparazzi， 咁我好奇怪就係、是、咦？呢、這個狗仔隊香港都風光嗰段時間啦，點解冇人寫一個狗仔隊嘅故事咧？ 狗仔隊其實都有嘅，不過就唔係好似佢咧，即係講到咁嚴名正言順，同埋咧就去到咁 grand 啊，咁大啊，呢部係變成經典嘅電影嘅國際經典嚟嘅， 係啦。劉迪牡丹開 係啊，咁啊狗仔隊呢個名嘅出現咧，都係佢即係佢呢部戲咧，即係講出嚟嘅嗰個係啊，咁樣。即費利尼的很多戲，我想如果你說未聽過，那個就 你就覺得很奇怪的了。 沒有的，現在沒奇怪，真的很多名字都沒有聽過。 那些一高達呢可能或者何索那些呢你 未聽過呢，大家都知道世代的分歧。但費利尼就應該就當是一個國寶級的、或者你應該就聽過，還有一講八部半呢，大家都知道有曾經有部戲就叫做八部半， 是啊，那跟有套叫狗嘛，但那套狗就真的很狗了，就是、你看了沒有那套有沒有看過 哪套啊，我不知道你說哪套啊， 什麼嘛David Lewis 嘛，Judy Dench 嘛，你唔记得 Judy Dench 跳舞咩？我即刻搵俾你睇啊！ 系，咁你无端端搵嗰度做举例，人哋呢部 嗰套系对呢套八部半致敬噶嘛？ 唔系，因为一讲致敬，好多部香港都出咗好多八部半出嚟啦，Teddy Robin 都有部啦，好多人都睇八部半咧，都即系视为一种叫做系神作啊！因为到今时今日咧，你会睇到近期，譬如阿姜文嘅嗰套《一步之遥》咧。 嗱、我真系到啦，嗱呢部片真系叫狗嘅，真系叫狗嘅，唔系讲笑嘅，咁咧就系向呢个费利尼致敬噶，咁我睇过嘅，就认真麻麻啲啊，真系。 咁我都睇过呢部， 你睇过啊？ 都又唔系话认真麻麻，咁啊都其实都得意嘅呢部戏。不过唔系费利尼，因为费利尼嗰啲我谂系你向你。用佢少少嘅一種表達嘅技巧咧，係人都知道係費利尼嘅啦。咁啊，即係冇得呃人嘅咁。 嗱，咁啊，嗱，我首先講即係呢個費利尼嘅睇法啦。咁嗱，意大利電影咁，我好經常強調咧，就係民族電影呢樣嘢啦。即係每一個國家每一種文化都有佢嗰個拍電影嘅特色嘅。咁意大利就有佢特色。咁其中嘅特色咩咧？每個導演都叫佢有個尼嘅嚇，有安東尼奧尼啦，有柴費利尼啦，有費利尼啦，仲有其他唔知咩好多尼啦。 即係等於蘇聯即係蘇聯啦，俄羅斯嗰啲司機啊， 係啊，嗰啲就司機啦咁樣咁啊。嗱，呢個就廢話嚟嘅。咁意大利電影有咩特色咧？咁其實佢嗰、那個特色咧就係矛盾。其中一個表現咧就係帕索里尼啦。帕索里尼咧就曾經拍過一啲即係教會認為相當之冒犯嘅電影。咁佢跟住就拍了一部咧就係《The Gospel According to Matthew》。咁啊，教會俾個獎佢咯。咁其實就好多時佢哋就意大利就啲電影就徘徊喺呢兩個之間，即係話，一方面我哋可以拍啲好，即係講啲好道德高尚情操嘅電影。但另一方面咧，拍啲好 down to earth 嘅，即係好貼地嘅，貼地到你覺得有陣時覺得話，即係好似好，甚至係有少少傷風敗俗個咁嘅。咁費利尼咧，就係其中一個嚟嘅。咁其中一個好經典嘅咧。就是咧，佢開鏡嗰時候咧，就吊住一個耶穌嘅十字 其實都像在空中那裡、啊、那就應該是 就是這部 就是 《 綠地馬德開》裡面、嗯啊、那些影像本身就相當之強烈的、 嗯、 那就一個很有趣的地方，我不知道幾度知不知道，就是費里尼和安東尼奧尼就不對的，大家、 嗯、 就是不對的是怎樣，就是如果你是影評人，你一是就喜歡安東尼奧尼，一是就喜歡費里尼，你就不可以兩個都喜歡的、 嗯嗯、那我不知道有這個這樣的傳聞，那實際上我就是喜歡費里尼，就那時就是 miss 了安東尼奧尼是可能一种咒诅嚟 嘅，系啊，咒诅嚟嘅。咁你有得过嚟，你就唔可以有第二个嚟噶啦。 吓 ，咁两个嗰、那个即系点解会有咁分啊？就两、是、个风格好唔同。 系 吓，咁费里尼咧就其中一样嘢好重要咧，就系佢出身自马戏班啊，听、所以佢亦都自然咧，佢即系话自己其实佢嘅戏所有戏都系马戏嚟嘅。咁当然系即系个吸引力好强啦，系嘛？ 系咁啊！你想认识费里尼咧，除咗睇佢电影之外咧，咁佢有本都中日本都有噶啦，就系、是、访问费里尼。 系访问费里尼。 嗰位作者咧，系呢位女士咧，就系响阿费里尼嘅晚年嘅时期，系好多年添，差唔多有几十年嗰阵时咧、都一直咧就。同佢一齐咧变成咗好朋友，同埋讲明咧就都会帮佢写一个传记嘅，咁、就系都系一路咧，即系好多费里尼嘅嗰啲生活嘅细节啊，或者佢想力嘅佢嘅理想咧，咁佢都有后来咧，即系费里尼过身嗰时候咧，咁佢呢本书出嚟嗰阵时候咧，佢就写得系非常之。详细嘅啊，一本非常之好读嘅一本费里尼嘅，即系好读，好似讲错咗，即系总之系一本好你认识费里尼咧，即系除咗睇个电影之外咧，嗰本书都系一个好关键嘅一个认识费里尼嘅一个工具嚟嘅。 系啊，嗱咁讲到意大利电影咧，其实就相当之多嘢讲啦，譬如举个例，譬如摄影咁。即係佢哋都出過好幾位攝影大師啦。咁其二就係羅馬嗰個景啦。 嗯， 係。羅馬景就 常常出現咧。 即係呢個 尤其是鬥獸場嗰、那個。 鬥獸場啦，水池嗰度啦，嗰條斜路啦，呢個嘅。咁嗰啲場景，其實我去羅馬時，我都特登走去朝聖嘅。 咁馬龍國光都去嗰個朝聖啦 嚇。係啊。 咁佢今次揀費里尼嘅電影咧，咁老老實實就係、是。做因為八周年紀念咧，咁做得好細緻嘅，基本上咧即係最經典嘅嗰啲咧都攞咗出嚟去放嘅啊，咁樣就尤其是咧，即係其實都有幾部早期嗰啲電影咧，其實我啊真係好背嘅，白油獎我未睇過嘅， 冇辦法，嗰陣時啲電影都比較難去。喺市面放映啦，我哋其實都要透過個意大利嘅大使館啦，佢哋就比較落力啲。如果否則咧，就片商比較難喺嗰邊揾。 同埋有好多啲因為佢經歷咗好幾個時代啊嘛，費里尼嗰啲咧，譬如佢後期咧，即係都我諗好多啲朋友咧係。佢好中意費里尼，但係佢晚年嘅一部叫《月吟》啊，即係嗰部電影咧，其實就係好好睇嘅，但係就佢當時出嗰時候，其實大家都恨睇，同埋好等國際電影節會放咧。咁嗰時咧，就反而國際電影節咧就開始。冇放啦，咁我哋都覺得奇怪，點解唔放咧？咁原來都因為意大利咧，即係開始咧，即係嗰啲即係文化局咧，都會改變咗一個方式咧，就係、是、你如果想放費里尼嗰啲戲，你就夾埋仲有啲其他戲，即係要一啲 package 咁樣嚟去做咧。咁有啲嘅政策嘅嗰個改變咧，咁啊令到有陣時你選片咧都選影都唔係咁容易咁樣嘅。 但係點解唔可以做一個費里尼嘅全集咧？ 咁啊，唔係佢嗰時唔係佢係首映期嚟嘅，嗰、 啊 那個係即係想攞嚟咧，即係啱啱佢啱啱拍完之後，嗰年咁啊，即係梗係會攞嚟去做啦咁啊。咁啊，全集咧就我諗唔係話做唔到嘅，同埋咧，即係聽講咧，你而家去意大利咧，有啲地方咧就有啲戲院啊，係。根本是日日都在喺度放緊費里尼嘅，咁啊，你喺意大利嗰度咧，咁就唔會 miss 佢嗰樣嘢嘅。咁啊，如果你喺香港嚟做嘅時候咧，咁實在咧，即係其實都要有一啲有啲程序要做噶嘛。咁啊，我覺得而家就係即係做得會更加完善嘅，就係啦，佢一定咧多數咧係有中文字幕版，咁啊會變咗普及好多嘅。咁樣就即係可能我哋嗰時睇咧，我記得大海航行嗰時。 我都係淨係睇到有英語嘅 字幕 版、嗯，中文版都冇嘅嗰時係啊。咁、嗯、樣就同埋大海航人都嗰時電影節做咗之後咧，個不即係好難忘咧，但係一直都。冇再翻做啦，咁、嗯、今次都有揀咗嚟做 啦。所以喺香港咧就大家都好踴躍啦，即係即係珍惜個機會去睇睇。 係，咁佢仲有一樣嘢，我諗都特別一提嘅。我諗如果大家係睇費里尼咧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你會睇到佢嗰時期咧拍電影嘅時候咧，佢第一佢片場電影嚟嘅，咁、嗯、有好多片場咧就算係好即興拍攝嘅嗰啲電影咧。咁佢都係咧，哇！好巨型嘅即興嘅嘢嚟曬大寶嘅。 佢嗰啲叫差唔多叫後現代電影啦。 係啊， 即係嘅意思係咩咧？就係、是、對電影呢個媒體本身好自覺。 係。 佢成日將好多嘢 refer 翻個電影呢、這個即係、就是、製作嘅過程度。 同埋 八部半就係一樣講一樣啊，就係、是、嗰個導演即係突然間拍唔到戲，所以就叫半咯。 啊，同埋佢本身佢做一樣嘢係特別咧，因為佢係都係一個叫做係編劇出身 啊，編劇嚟。 但係咁佢做導演嗰時候咧，佢好刻意咧，就想揾一啲即係文字表達係唔表達唔到嘅嗰啲影像嘅創作咧，佢、係特別關注嘅，呢個其中之一啦嚇。咁、我諗大家認識佢嗰啲戲嗰時候咧、就呢樣嘢就好強烈嘅。第二樣嘢就過癮啦，就因為佢有好多戲。而家嗰時期咧，就算喺個片場去拍嗰度咧，都多數都係叫事後配音嘅。 係，最經典我睇嗰個 set record 啲配音就是、配英文，就好似我哋睇嗰啲即係港產片配英文咁樣，真係好咁啊，好大鑊。 啊，同埋佢嗰時個配音嗰時候咧，都即係好舊式嗰度咧，即係佢啦都咁啊，即係比較上咧係。 誇張 啊！誇張啊，唔係就咁叫做我哋聽嘅現場收音嗰種嚟嘅。咁、去到佢後來都其實佢都係中意用呢種方法嚟嘅。咁今次咧即係選映嗰時候咧，咁啊有個特別留意咧，即係因為有一部都個零鐘頭咗啦，我冇計個時間，你 cut 落睇到叫訪問費里尼啊。啊，嗰部一個好經典，你認識費里尼嘅一個好經典嘅紀錄片嚟嘅。咁佢最有趣。就是他原来咧，即系点解佢一定要用嗰个叫做事后配音咧、原来你会发觉佢现场系好多嘢讲嘅，即系当佢拍嗰时候咧，佢就喺嗰个摄影机嘅隔篱，咁佢又讲啊，即系喺度讲嘢，喂，马斯多恩尼。你行喺前面，慢慢行，慢慢行，好有诗意，慢慢。你知唔知咩叫诗意啊？跟住咧，唔知点解突然有啲水拉水池嘅声音，咁啊？点解咧？就因为佢讲粗口，咁佢讲之后咧，就电检处咧就要 cut 咗佢。当佢讲之后嗰时咧，佢就用啲拉水池嘅声音咧嚟咁样咧嚟去冚咗嗰个声咁样。咁啊，成个。咁啊，佢嗰個訪問費里尼咧，佢關鍵咧就係拍佢嗰個又係一個即係超經典嘅電影咧，《愛情神話》嗰個時期咧，就 係 一個訪問嚟 嘅。係啊， 咁哇，嗰個基本上咧，你一睇個紀錄片咧，嗰個好珍貴啊！我哋以前就淨係咧，即係應該嗰時電影節咧都。未選影過嚟嘅，但我哋就嗰時就係睇，即係買佢嗰啲影碟啊 ，LD 嗰時期咧，曾經咧《愛情神話》嗰時候咧就係有附錄埋呢一個紀錄片，哇，好睇到不得了！咁啊，今次都有放映嘅，咁啊，所以嗰個大家都值得去留意嘅。 嗱，我同你都睇過都相當之多部分費里尼嘅作品啦，尤其是譬如《八部半》啊、《盧廷伯丹開》啊咁呢啲經典嘅，咁我哋一定會提講。但係對於即係後來嘅朋友啦，咁佢哋喂第一手接觸，咁你覺得即係介紹費里尼，佢最吸引人嘅地方係喺邊度咧？ 佢到今時今日，佢有好多影像嘅處理嘅，充滿詩意啊，同埋一種狂野嘅創作力嘅嗰啲鏡頭咧，比比皆是。佢每一部戲咧，我覺得你都會揾到咧，有一個咧，到今時今日咧，你都會仍然係覺得好經典嘅嗰啲鏡頭。同埋我做一樣嘢，就係覺得呢個意大利嘅阿費里尼好代表到意大利人嘅一種特色咧，就係佢嗰種好開朗熱情，同埋嗰種浪漫。你睇佢啲戲咧，即係等好似不斷喺度跳緊舞咁樣嘅。咁所以咧，佢你話如果 你是完全未看過費里尼的呢？咁我 就咁講啦，未睇過意大利電影啦。 哦，咁我覺得咧，嗱，你睇佢去到叫係超現實到今時今日都仍然咧唔夠距離啊，就八部半就一定要睇啦嚇。八部半到今時今日咧，電影人咧都視依部咧，就係講俾你睇一個作者你要創作嗰時，你面對乜嘢嘅問題咧？他就用一個很漂亮的一種表達方式來表 達，他將一個創作的困難變成一個創作出來，應該這樣說。 那部呢就是，其實就很厲害，到今時間都錄得很厲害，但是呢我覺得如果你很喜歡 看用故事講人刻畫人性，最令你看後呢，即是好像刻骨銘心難忘的呢，就一定是大路啦。 大佬都同意嘅， 大佬到今時今日咧， 因為大佬個女主角係佢老婆嚟嘅， 係啊係，咁啊咪到佢依個叫女查理卓別靈之稱嘅， 個樣好似差唔多， 唔係同埋佢演技嘅方式啊，好多啲動作咧，好好默片嘅動作咧，就係好好犀利。咁咪因為佢到今時今日咧，嗰部戲咧，你要睇到一樣嘢，我諗大家都覺得好震驚嘅，就係嗰部戲咧。是好悲劇嘅，但係佢處理嘅方式咧，有好多場咧係令到你咧，即係唔知點樣面對好嘅咁樣，佢係喜劇咁嘅處理嚟嘅。譬如咧，佢咧就佢太太咧，佢演嗰個流浪孤女嘅嗰個角色咧，佢有一場戲咧就係俾人拋棄，俾阿安東尼坤即係嗰個 買咗佢， 係啦。就拋棄嗰時咧，掉咗佢喺個荒漠裏面嗰度咧，咁佢個喊啊嗰段咧，咁佢喊嗰個咧係一個喜劇方嘅喊嘅，但係全世界咧睇到咧其實打曬冷震嘅，因為第一你覺得佢嗰個喊咧就唔係做戲，唔係玩喜劇效果嘅喊，但係佢本身咧佢根本佢喊咧就係咁嘅方式，但係如果你唔熟嗰個人咧，你會好失笑嘅嗰個聲。哇！咁嗰段戲咧，我到今時今日一講翻嚟咧，我都打緊冷震嘅嗰部戲啊。佢好多戲比比皆是啦，好多嘢。